话题。 是呀，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奖杯。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昨天啊，是第13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北京市卫计委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我国近十几年来自杀率下降近60%，但是呢，和世界平均情况不同的是，我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2倍。而抑郁症和自杀关系密切，但是91%的抑郁症患者从来没有到医院进行过救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副主任医师张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就这方面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进行沟通。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的情况。刘晨，你好。 你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些安排好吗？ 好的。首先是北京朝阳医院，是在本周六上午9点，在朝阳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由妇产科组织的孕妇学校的讲座。然后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本周六上午9点，在清华长庚医院的2号楼4层集会厅，有王烨医师、刘艳萍护士带来的高尿酸血症的危害及防治和高尿酸血症的饮食指导。下周平日里的大讲堂义诊信息是，首先是北京地坛医院。下周一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地坛医院的住院部，有孙静源带来的了解慢乙肝开启临床治疗的之路的讲座。紧接着是北京友谊医院的人人健康学校举办健康知识讲座，是在下周三下午2点。在友谊医院门急诊楼新城阳光大厅，由口腔科孟岑主治医师为大家讲解老年人牙病的10大误区。随后是北京天坛医院，下周四的下午2点，在天坛医院教学楼阶梯教室，有天坛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李群，讲授高血压的血压管理，欢迎大家前往。最后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下周五下午2点，在回龙观医院的2号病房楼5楼电教室，有南振国带来的精神疾病的识别与处理的讲座。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没听清楚的话，可以在这个北京卫计委的官方网站上进行查询哈。好的，非常感谢刘晨，谢谢。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病房主任、副主任医师张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抑郁症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是，前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通过微博啊、博客啊了解到有一个年轻的导演哈，因为抑郁症这个自杀了。好像这段时间，这近几年吧，我们耳边充斥了好多人说患这个抑郁症啊，这个心情不太好。这个抑郁症呢，看来真是病了，是吧？ 对， 它是一个病了，不是我们心眼儿说心眼儿小，这两天想不开。那么您看这个真有人自杀，那么到底抑郁症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它有哪些表现，它真的是那么危险吗？真的会有人这个愿意终结自己的生命吗？ 是的，咱们先把抑郁症的概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几年媒体上也不断在报道，很多人对抑郁症呢有一定的了解。那抑郁症它是一个就是以这种情绪啊、心境特别低落为主要特征的一个疾病。它同时呢，这个人会感觉到他的脑子变慢了，记忆力变差了，注意力也不集中，然后他的思想观念啊比较消极，比较悲观。甚至在比较就是非常悲观的状况下呢，有可能就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活着没有意思。 的。那在抑郁症这种人群中呢，大概有30%左右的患者，他至少有过这种一过性的这种轻生的呀、自杀的念头。其中大概有30-40%的患者会真的付诸于实施。 就是30里边的30-40%。 对。 哦。 对，所以其实算起来的话，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也是危害我们这个家庭和睦的一个挺难受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了，是吧？ 对，最重要它是危害人的心理身心的一个健康。 嗯， 咱们现在健康的定义，它是不光是身体健康，也要心理健康。 是，嗯，那目前咱北京市，因为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说，哎呀，谁谁谁得抑郁症了。目前有没有一些统计数据，比如说北京这样的这个大城市当中，抑郁症的这个患者的比例，或者是这个大概有多少人，有没有统计呢？ 啊，对，那我们医院在2003年的时候做过北京地区的这种精神心理疾病的这种发病率的调查。 嗯， 那抑郁症方面的话，它的一个终身患病率大概是5%多，就5%-6%这么一个概率。 嗯， 所以以北京这种几千万人口来算的话，它这个概率还是蛮高的。 就是如果是2000万人口，咱们先按这个虚数来算，大概得有、 嗯、会超过100万了。 100万、 嗯、 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高。 对， 但是我怎么还听有专家说，其实这个数据呢，可能是咱们这个安定医院哈、啊、做的一些调查，还有很多人说，其实抑郁症真的特别恐怖，有很多人看起来特别开朗，平时跟同事聊天很正常，然后其实他是那种抑郁症患者，只不过隐藏的特别深，真的是这样吗？ 啊，是的，实际生活中咱们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做微笑型抑郁， 嗯， 听起来的话是挺矛盾的。实际中呢，就是我们接诊的患者中有一批这样，尤其这种文化层次比较高的患者，他受的教育程度也比较高，他日常需要他一定的这种职业的身份呀、地位的这种掩饰， 嗯， 所以在他抑郁之后呢，他日常这种工作和社交过程中，他需要保持他的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他必须得强颜欢笑。 嗯 嗯，所以这样的患者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微笑的，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这种抑郁症状才会充分的体现出来，他也是非常痛苦的。 他很痛苦是不是也很危险？就是因为他这个性格让人觉得没问题，这怎么可能呢？ 对， 然后大家对他的关心关爱，包括、 嗯、 亲戚的这种关心可能也就少一些。 哎，您说的太对了。 嗯 啊，那微笑型抑郁的患者，因为他具有很强的这种掩饰性，不太容易引起他身边的亲朋好友的注意。 嗯， 所以对于这类型患者的话，一旦他比较严重的时候出现这种轻生的念头甚至行为的时候，是比较难以发现的。 嗯， 所以危险性是相对比较高。 这种微笑型抑郁是不是在咱们这个门诊过程当中，这人数比例也比较高？ 其实不低， 不低是吧？ 嗯， 所以您看，您刚才说的大概，比如说100万人口这样的人可能会得抑郁症， 对， 可能 他一生之中会有一次这种可能性， 嗯，那可能还会有很多很多就是隐藏在这个笑脸背后的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群。 对，就实际上抑郁症的发病率是远远要高于我们调查的这个数字的， 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他有这种讳疾忌医的心理，尤其是这种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 嗯， 他不愿意来专业的医院哈、啊、医生处就诊， 嗯， 然后他自己去调整啊，然后自己寻求一些方法去治疗啊， 嗯， 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是没办法统计进来的。 是，这个可能人群还非常多，他隐藏性还比较强哈。那比如说有没有小窍门，对于这些，比如微笑型的这种抑郁，我们通过察言观色也好，通过一些细致观察也好，能够让我们能够警醒一下啊，突然间黄灯亮了，哎呦，这个人可能看似开朗的性格下面可能有一颗比较难受的心哈，有没有什么小的症状的小窍门来分辨他们呢？ 嗯，那对于这种微笑型抑郁的亲朋好友，尤其是跟他共同生活的人，对他是一通常来讲是比较了解的。 嗯， 那微笑型抑郁他不可能全天24小时一星期7天时时刻刻都能保持这种人前的这种相对好的状态，当他独处尤其是在家里的时候，他这种抑郁的症状才会体现的比较充分。那了解他的亲属呢，就通过这种察言观色啊，跟他的交流啊来观察。 嗯， 比如他是不是变得不太爱讲话了，或者说过去有很多兴趣爱好，比如逛街啊、看电影啊、唱歌啊，这些他最近都不愿意参加了。然后或者说看一些喜剧类的节目，他不像别人能容易笑出来， 啊， 快乐感也减少了。 人不是说笑点低的人容易笑啊，这笑点高也可能是抑郁嘛？ 对，就是我们叫做这种快乐感的缺乏和减少，也是抑郁症一个比较核心的症状。 嗯， 所以说就是说在他平常能引起他这种开心和愉悦的这种内容， 嗯， 现在不太容易引起他的高兴了。 嗯， 那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了。另外的话，还有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他的睡眠会变得比较差。 嗯， 他的食欲也会变得比较差。 就是睡眠和食欲比较差。 对， 嗯，我还听过一种方法，正好您来也给我们解答一下哈，到底真不正确不正确？说你得看他那个笑的时候那鱼尾纹， 啊，鱼尾纹多和少，这还能判断抑郁症吗？ 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小窍门，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你看，像您现在笑得很开心的话， 我也有鱼尾纹。 我们眼角是可以看到一些这种表情纹的。所以这我们这种欢笑的话，看起来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欢笑。那这种微笑型抑郁的患者呢，他这种表面的笑容，往往我们去观察仔细，尤其了解他的人，会发现他是一个强颜欢笑。是一种苦笑的状态。 苦笑的状态。 对。 皮笑肉不笑的那种感觉， 对对， 哦，所以说是观察他后边那个鱼尾纹褶皱的变化，能够感觉出来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抑郁，是吧？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了，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他的整个的这种行为啊、生活呀、社交方面的总体的一个表现， 来判断。 对， 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您看啊，就刚才上电梯的时候还跟您聊说，就比如说前十几年，咱北京说这安定医院可能收治的精神分裂的症的这个朋友比较多一些，怎么这几年好像这个抑郁症的朋友就突然之间人数众多哈？这个有没有什么调查？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比如社会因素啊，会不会还有一些遗传因素？我们今天还听朋友聊天说，会不会你比如说父母有抑郁症，他结果孩子也会得这个抑郁症，这成了一个魔咒一样啊？这个什么样的原因会使这个人数这么多呢？ 那实际这方面的话，也是有很多人做过了研究。我们统计的话，大概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引起的。那第一的话，就是大概在十多年前，人们对这种精神心理健康他并不关注。那送到像尤其像我们精神专科医院来就诊的患者，往往是他精神状态特别差、特别严重，出现一些幻觉啊、妄想的这种患者才能来就诊。那这类患者大部分的话，过去是精神分裂症这种重型疾病为表现的。那他，所以我们过去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抑郁的话，就是通常如果他程度不是非常严重，发生这种自杀行为的话，通常他在家里人可能觉得他可能性格不好呀，或者说最近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受刺激了，劝一劝或者观察一段时间就好了，所以不太予以重视。那这些年的话，我们也知道，就各种大众媒体都在不断的去宣传抑郁症这个疾病，然后大众对他也有所了解。另外的话，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大家的生活条件也提高了，认识也比较充分了，可以在这种抑郁症相对早期或者相对轻的一个状态，他能主动来就诊，所以这种就诊率也提高了。第三的话，就是从这种医生的层面来讲，就是说过去的话，医生可能更关注这种重型的精神疾病，像出现幻觉、妄想这种冲动攻击行为、严重的自杀行为，我们更关注这些重型的表现。那这些年的话，我们对这种轻型的心身健康的这种疾病也是更加关注。另外的话，我们的判断标准，就是这种疾病的诊断标准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在完善。那所以的话，就是说总体来讲，除了我们精神专科医院的医生有了解以外，咱们现在很多这种综合医院也有心理科、神经内科医生也不断的在对这个疾病进行了解，所以就诊的人群和识别率提高了，所以最终给我们一种印象，就是好像抑郁症的得病的人变多了。 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提高了之后 第一个是人民群众这种认识提高了，就诊率提高了，再有一个就是医生那种识别率提高了。 那刚才问那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关心的，这抑郁症一旦得了之后，真的会遗传吗？就是家里的孩子会不会真的过去说，哎呀，这孩子这个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啊，这个轮回啊，魔咒一样的。 这也是很多患者家属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经过统计的话，就是抑郁症里边它的遗传因素只是占一部分因素，它是一个在综合因素下发病的疾病。除了有一定的遗传因素以外，就比如说外界的这种心理社会应激事件，比如说是不是受刺激了，是不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和压力，这种对人的情绪也是有负面影响的。再有的话就是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比如说像您这种特别外向、开朗、活泼型的，那他患病率就是非常非常低了。那有一些微笑 抑郁除外是吧？ 那有一些人呢，他就一直就是可能从年纪很小的时候，他性格是非常内向，另外他会非常的敏感，有点小心眼儿。人家就是周围的人说一些啊、做一些啊，或者说一些常规的一些事件，对他个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的话，才会导致这个抑郁症的发生。并不是说有遗传因素就一定会发病。那咱们统计的话，就大概40%-60%之间的患者，他有可能有这个遗传因素，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定要让大家去鉴别出来。 是，这不是决定因素啊。但是您刚才说到了性格，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说培养一个孩子开朗的性格，对他今后健全人格非常重要。 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有点内向啊，加上家里环境一样，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心里受到了一些创伤哈，然后这个事儿可能风平浪静过去了。 但是他长大以后会不会突然间把这个爆燃点点着了之后，他一下就走向了抑郁那一方面？好像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也听过类似的一些例子，真有这样的人吗？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但您讲的这种也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对于这种抑郁症的了解来讲，它是精神心理层面的疾病，就是它虽然是一种疾病，但是它跟人的性格啊、心理因素也是有密切关系的，也是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的。那有一些人发病的当时，他可能有一个直接的诱因发病，我们可以知道让他受刺激发病了。有一些呢，我们其实并不能找出一些直接的原因来，我们叫这种内源性的抑郁，就是他没有明显的外界诱因发生的，那可能就是作为患者的家属啊朋友就会联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许就会联想到一些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甚至会追溯的比较远，是不是幼年受一些创伤。只能说这些幼年的创伤和不愉快的经历有可能对他这种性格的成长发育有不利因素，有可能对于未来这种抑郁症发病的可能性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一定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这个是翻过头来找的，就是已经有现象了，或者是已经确诊之后再回溯啊，就是找童年时候可能存在的一些什么情况。 对、实际上就是对于抑郁症这个疾病来讲，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要去找原因，我们是要找方法。 找方法哈。 对，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病房主任、副主任医师张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抑郁症的这个话题。我们也了解到一定的数据啊，说抑郁症的患者当中，大部分是女性朋友。真的是这样是吧？ 那在咱们中国的统计中，大概是女性和男性患者的比例大约是接近2:1的。 2:1啊。 但是我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就是这样，就是说女性发病率大于男性这种情况呢，只是在中国。 只是在中国。 对，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话，都是男性略高于女性的。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您研究过为什么呢？可能性的原因有哪些呢？ 这些就是在专家方面也是有一些解释。一个就是咱们国内的话，毕竟对于抑郁症的这种疾病的了解也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另外的话，就关于这种发病率的调查，到目前为止非常遗憾，我们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数据，都是一些地区性的数据。那我们也知道咱们中国各地区之间这种经济发展程度啊，人民的受教育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那对我们这种发病率的采集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的话就是这种男性和女性他在这种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不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那就是在发达国家的话，他男性面临的压力更大。这也是导致这种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的一个可能性。那在中国的话，就是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患者是分布在农村和比较偏远的这种地区的，它是占着抑郁症患者比较大的一个比例。那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些农村落后的这样地区的话，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相对低的。她的生活压力同时又很大。那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抑郁症在女性身上发病率比较高。 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也求证一下哈，身边当中。别说城市里边这个女性抑郁症哈，我最常听到的是产后抑郁，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这个当然评判标准得让专业大夫来评判，到底是不是真抑郁还是假抑郁。但是生完孩子之后，女性脾气不好的真是大有人在，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 是的，就是我们对这种女性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关注的。那产后抑郁的话，在这些年就是这类型的患者也越来越多，跟几个原因有关，一个就是咱们刚才提到这种抑郁症的识别率、就诊率的提高。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咱们尤其是城市女性来讲，现在她的生育年龄在不断的延后。过去可能20出头，现在可能都有30出头。 对， 所以这种生育年龄相对大的这种女性的话，她发生这种产后抑郁的可能性是相对高的。另外的话，您提到这种脾气不好是不是产后抑郁？一般不能这么讲。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就是产后这种抑郁的情绪的发生率的话，至少在30%-40%的产妇中都会出现。 都会有。 但是其中大多数人的话，可能在一两个星期或者坐月子期间，他就自然而然的缓解了。另外他这种情绪的话，他最主要是跟他这种内分泌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有关系。他怀孕的内分泌状态和产后的内分泌状态、哺乳的这种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些内分泌激素呢，对他情绪也有影响。再有的话，他产后一个角色的转换，他从一个受全家关注的一个孕妇，变成了一个小宝宝的妈妈，然后全家人的这种关注的重点也转移了。他另外的话，他因为照顾小宝宝也会非常辛苦，晚上也睡不好，这些因素的话都 会影响一个产妇的情绪。 嗯， 所以我们作为产妇的家属呢，一定要多关心多爱护她。 嗯， 那大多数这种情绪不良的话可以很安然的度过了。 嗯，说到这个关心爱护哈，其实我们今天也聊了半天这个抑郁症，现在随着这个去医院的人越来越多哈，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识，真正的评判标准应该掌握在医生手里， 对 吧、 嗯、 什么样的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一时钻牛角尖情绪不太好，什么人已经开始上升到这个病啊，抑郁症就是有病的这个阶段， 嗯， 这可能靠大夫来衡量， 对 啊，来进行判断。那既然它是一个病呢，可能很多人就会关心一个问题，说这个我一旦得了抑郁症的话，是不是治疗起来吃药就会有很大的恐惧感，认为怎么吃完这个药之后会不会我就变傻了变木了，然后很多人说哟笑也不会笑了，整个这个感觉这人一下就精神状态很差，可能和各种各样的担心是吧？ 嗯嗯、 您在实际接诊过程当中肯定也有这样的咨询、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简直太多了。那实际上抑郁症的治疗的话，我们简单的讲要从程度上进行区分，咱们就简单的分为轻中重三个类型的抑郁症。那通常对于这种轻型的抑郁症的话，就是它表现有抑郁情绪，但它对这种生活呀、工作的影响不是太大，就只是发生了一些效率的降低。 嗯， 那这类型的患者我们通常推荐他做一些心理治疗，然后再加上一些个体的这种调整，比如增加运动啊、增加社交啊、听听音乐啊，这些方式大部分人是可以改善的。那轻型的患者完全可以不吃药。 嗯 啊，那对于中等程度的患者的话，我们会根据他这种程度并且这种得病的时间的表现来判断他是否需要用药。那中等程度的患者的话，心理治疗也是一个基础，那其中一部分患者可能会需要用药，比如他睡眠特别差， 嗯， 或者说他这种白天这种工作效率明显的受到一个影响，或者说身体上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适，我们需要及时的干预来防止他这种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中等程度的患者的话，一部分会需要用到药。 嗯， 那对于重性的患者的话，通常他有会有比较这种明确的这种轻生的观念啊，自杀的这种行为，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的幻觉和妄想。 嗯， 这类型患者的话，我们就一定要用药了。对于这类型患者的话，药物治疗是基础。 嗯， 那心理治疗是辅助。 嗯 嗯， 那这个药物目前的这个科技手段啊，这不断延伸的，真会吃完了之后就感觉这人傻乎乎的吗？ 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有很多人就会把抑郁症误解为就是说老百姓嘴里说的那种精神病、神经病，会理解为这样的一个疾病，就统一都会认为那是不是抑郁症吃的药也是精神病的药。 嗯， 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那精神疾病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分类，抑郁症只是其中一个分类。那抑郁症用的药的话和咱们老百姓说的精神病的药完全是两码事。 嗯， 尤其就是近些年来，尤其是近20年以来的话，这个抗抑郁药物它在不断的这种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大量的这种新型的抗抑郁剂在不断的上市。那这些药物的话，第一它吃起来非常简便，大部分药的话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一天只吃一两片。另外的话，就这些药的副作用非常小，可能在服药的早期的话会有一些困倦啊、口干啊，稍微有点轻微的头晕恶心这样的轻微的反应，身体一般通常情况下都是能承受的。那一般这种副反应的话，大多数人在3到4个星期之内就慢慢的减轻耐受了，这种反应就会消失。但是接着的话，他就会体会到这种药物的疗效，他的情绪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改观，他的这种社交啊、工作、学习的状态也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嗯， 那逐渐的话，按照医生的嘱咐，他的病情就可以康复。 嗯，那为什么会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些抑郁症的患者，他吃药之后还会觉得他这个笑的不自然呢？就是他脸上的这个肌肉感觉是怪怪的。 对，这种情况我不否认是存在的。那有一些患者的话，他并不是在正确的途径去就医的。他可能比如说吃一些这种不正规的药品。另外的话，他有的人用药不太对症。 有可能。 对，如果用药不太对症的话，有一些药物有可能引起咱们这种表情肌相对于比较僵硬啊，行动起来相对比较迟缓啊，会有这些反应。所以的话，就如果您患了抑郁症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听医生的一个正确指导，正确用药。那您担心的副作用通常都是可以避免的。 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病房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玲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抑郁症的这个话题，因为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都会受到一些困扰，哎呀，我现在这个怎么样，会不会得了抑郁症啊？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看到手机尾号是4651的听众朋友问了一些问题，稍后呢也请张大夫来给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回答哈，因为见不着人哈，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不能直接 可以到医院找， 对，可以到医院找，就是。 手机尾号是4651的听众朋友在说我现在吧，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是老懒懒洋洋的。想干一件事儿，比如说该去洗衣服了，从想这个问题到真正洗，有的时候能撑两三个小时。问问张大夫，我会不会有点抑郁症？ 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讲，就是您到底有没有患有抑郁症，肯定是要通过医生的面对面的一个访谈，我们才能最终得到判断。那您提到的情况的话，其实还是会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如果用我们专业的术语去解释的话，就是您会发生一些这种动力减退的一些症状，就是说做事情这种积极性不高，比较拖延，然后启动困难，就是做一件事情去开始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已经影响到您的学习和工作的一个状态，影响到您的社交状态。所以那至于您是不是有其他的症状同时出现，我们需要面对面的来访谈。只有就是说他的症状足够多，并且达到抑郁症的一些诊断标准之后，我们才能判断您是否患有抑郁症的。 其实这个抑郁症的表现之一也有拖延这个现象， 有 是吧？就不愿意干东西哈。 对。 但是这个跟犯懒啊，比如说比如说这段时间情绪不好啊，他这个比如说这种钻牛角尖，情绪不好多长时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可能两三天就过去了。有些人一两个星期还没过去呢。包括有很多人失恋了，这失恋我半年怎么都在痛苦当中度过哈。就这个抑郁症那个时间观念，对于抑郁症来说是不是也很重要？ 哎，对，去判断抑郁症的话，至少从两个方面来判断，它是不是跟咱们普通的这种喜怒哀乐里边的这种哀有所区别。那咱们正常人群的话，就是说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肯定会有相应的情绪反应。那通常这些情绪反应的程度不是太重，另外它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我们抑郁症的话，在它这种症状达到的情况下的话，它这种时间的一个标准是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 对啊，这两个星期的意思就是说，在两个星期之内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要处于这种相对一个抑郁的状态，并且它这种抑郁的这种表现它是多种多样的，符合抑郁症的一个诊断标准，才能我们才能说它患有这种抑郁症了。那大多数人这种不良的一个情绪，或者说受刺激以后这种比较负面的这种情绪反应的话，通常几天或者数天之内就可以消失了，他自己能调整。另外的话，这个情绪的话对他这种工作学习影响不大。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最近啊，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也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了走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